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46集， 吴样才洗好碗，就听见阁楼传来一声尖锐的喵呜长啸，知道一定是那崽子发现自己老窝被端，气急败坏的要找他算账。虽说吴一周言行举止挺像只猫了，但是像和是之间毕竟还隔了个男人，吴样就算再大度不问出身，也难免偶尔的需要个封闭空间保护所剩无几的隐私，可这要求又实在拖不上台面。不然话头一起，此前数次裸奔的黑历史被重新考古，他这张老脸就彻底可以拿去擦地了。于是吴样干脆先上车不买票，准备把挪窝换纸这件事情给搪塞过去。 走廊不好吗？多通风啊。 估计时间不多了，吴样冲了把手，随手拽了条毛巾擦干。刚好这时口袋一震，手机进了条信息。 我到了，在清风阁。 清风阁是茶楼二层的一间雅间，吴样推门而入，只见沈向川正捧着茶水单看得认真。 S 酒店是国内知名的五星连锁酒店品牌，据秀琴说也一直是茶楼重要的商业伙伴之一，每逢年底便会通过茶楼购进一大批精包装茶叶礼盒，一部分拿去慰问重要客人，一部分留在酒店里自销。今天本是双方约好了谈订单的日子，由秀琴和酒店采购部经理直接对接，却没想到沈向川突然通知要亲自来谈，吴样自然而然也就被秀琴赶鸭子上架了。用秀琴的话说， S 酒店虽然还在沈老爷子名下，可迟早是要留给沈家公子的，往后的合作还多，你们年轻人呀常走动来往没坏处，我们这老身子骨啊也该歇活歇活了。 沈向川闻声抬头，看见吴样眼尾一扬笑问， 这个季节喝哪种茶比较好呀？老板给推荐一下。 别看那个了。 吴样在沈向川对面坐下，客气应道， 沈总亲自出马，我们也不能光动动嘴皮子呀。这批礼盒一共挑了6种茶叶，都叫人泡上了，一会儿你挨个尝尝，觉得好的再定。 好啊。 沈向川合上茶水单。 还是老板想的周全。 吴样自问，一不懂茶道，二不懂经营，茶楼大小事务全靠秀琴打理，随便一顶高帽都能压闪了腰，对沈向川这一本正经的包玉更是承受不来，于是赶紧摆了摆手， 哎呦可别含着我了，新店开张门道都没摸清呢，还得多谢你们照顾小店生意。 哎，这是哪儿的话呀。 沈向川久经商场，客套话信口拈来，绝对能甩吴样十几条街。 两家合作是老辈严承下来的传统，茶楼品控严格，单一货源也省去了我们不少成本，互利共赢嘛。 服务员就着沈向川的尾音敲门进屋，摆好茶壶茶具，气泡针浸，动作连贯熟练，一气呵成。10年的白毫银针浑厚沉香，烫如琥珀，鲜艳油亮。沈向川抿了一口，赞不绝口。 我说什么来着，你们挑的东西啊我盲选就行了。 吴样全喝个热闹，根本分不出茶品好坏，但天地一指格明码标价，4位数的标签绝不唬人，就算给老客户打个8.8折，也绝对配得上 S 酒店的水准。沈向川放下茶杯， 忽然问道， 吴小姐有没有考虑过拓宽茶楼的经营范围，或者向其他的方向发展？ 爷爷几十年前开了这家茶楼，一是为了兴趣，二是为了招待朋友，因此即便客流稀落，生意欠佳也无所谓。他老人家的调查生意完全可以负担茶楼的经营成本。但无恙不同，他临危受命，在爷爷弥留之际应下嘱托，全凭脑子一热。关于未来该如何招揽生意，如何维系生意，无恙一直都没有头绪。委托调查案源不稳，约等于靠天吃饭，误打误撞淘来的第一桶金也只能让茶楼撑到年底。再加上这几年喝茶的人越来越少，他的确要考虑茶楼转型的问题。刚好被沈向川提起，于是谦虚地讨教， 沈总经验丰富，有什么好建议？ 你这个店面不小啊，又在古街闹市，只开茶楼有点可惜了。 沈向川手指习惯性地敲着茶杯，笑着介绍， 集团刚好在推一个餐饮项目，会包装一些比较有特色的餐厅，走小众精品路线。目前试水的几家店铺效果都不错，我们也在开发新店，古街是一个不错的地址。 吴样隐约听出这话中的意思。 你要做我这店面开餐厅？ 如果我说要买呢？ 沈向川声线沉稳，笑意更浓。 吴小姐会愿意吗？ 沈向川天生一双桃花眼，不论做什么表情，眼角都微弯上扬，自带一副笑意满盈，初一看友善可亲，再一看便会心生疑问，这个人是不是对我有点那个意思？可吴样不是第一次见他，也早就过了怀春少女的年纪，茶楼是爷爷的珍贵遗产，吴样绝不可能卖掉，不管怎么转型，这家店也只能姓吴，不可能姓沈。但他一时想不通，沈向川隐匿身份接近他的原因，忖度片刻，决定先不拒绝，探探他的目的。 吴小姐别误会啊，没有别的意思。 沈向川大概是看出他片刻犹疑，先一步打了个圆场， 以自购商铺代替租赁，完全是为了确保项目的经营稳定性，是管理层一致的决定。我今天呢也是忽然想到了这件事，顺嘴提了一下，要是唐突了，吴小姐还请多包涵。 好话都让他给说尽了，吴样也只能礼貌陪笑。 沈总太客气了，卖茶楼是件大事，我自己也做不了主，还得和家里人商量一下。 那是当然，如果感兴趣啊，我会叫人发一份完整的方案过来，合作方式也会比较灵活，吴小姐可以入股餐厅拿分红，也可以实际参与经营。 茶楼房子虽老，但毕竟是闹市商铺，几百平米的面积，想租下整店数额不低。吴阳点头应好，照盘全收，心想着他倒要看看到底是个什么项目，能让精明过人的经理人先砸下这么一大笔投资款购买店面。六种样品茶汤，吴样和沈向川边喝边聊，天南海北，自然就聊到了他那位昏迷不醒的兄长。 是个意外，我当时不在国内，出事一周之后才知道的，据说是在回程高速上碰了一辆货车，撞得挺厉害的。 言及至此，不禁叹了口气， 怪可惜的，我哥从小啊成绩就好，工作做得也不错，还很招女孩子的喜欢。 乌样一脸怀疑， 真的吗？ 脑子好他是承认的，但刨去吴一周那可爱的猫壳子，剩下的完全就是个傲娇嘴贱的事儿逼呀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， 咪咪。